ChinesePod Fix. First, the vocab. Different approaches, but the same results. 异曲同工. To tell in full detail. 一五一十. To sing out of tune. 五音不全. To have character and fame. 德高望重. To be adaptable to various situations. 能屈能伸. To infer based on one instance. 举一反三. Let's try that faster. To sing out of tune. 五音不全. To be adaptable to various situations. 能屈能伸. To have character and fame. 德高望重. To tell in full detail. 一五一十. To infer based on one instance. 举一反三. To tell in full detail. 一五一十. To infer based on one instance. 举一反三. To have character and fame. 德高望重. To have character and fame. 德高望重. To be adaptable to various situations. 能屈能伸. To sing out of tune. 五音不全. Now try to use these words in context. 一五一十. 你把那笔钱的来历和你怎么花的 都一五一十地向警方交代清楚。 五音不全. 我五音不全，唱歌超难听， 所以最怕跟朋友去KTV了。 五音不全. 他唱歌不仅五音不全， 连歌词都忘了一大半。 能屈能伸. 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 这么点小挫折算什么？ 能屈能伸. 你不能受了一点委屈就说不干， 你要学会能屈能伸， 这样才能成就大事。 举一反三. 他在学习方面很有天赋， 只要听老师讲一次， 他就能举一反三， 把同类问题全都解决了。 五音不全. 他唱歌不仅五音不全， 连歌词都忘了一大半。 能屈能伸. 你不能受了一点委屈就说不干， 你要学会能屈能伸， 这样才能成就大事。